大家好，欢迎收看政治到了，我是钟年晃。今天出炉了一份最新民调呢，在三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赖清德第一名，但是令人最意外的是国民党最强母鸡侯友宜已经输给柯文哲，屈居第三。面对这样的民调情况呢，侯友宜是不是代表已经出局了，还是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了，就是被定在新北市长，再也跑不了了呢？那因为侯友宜的民调下滑，所以现在国民党里面开始有人在拱郭卢佩，或者说直接征召卢秀燕来参选。但是卢秀燕今天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呢，他讲了一段话。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我听起来是像是要不选啊，不过我们现场来宾好像有不同的解读。那郭卢佩有没有可能成型？因为最近郭台铭其实也有动作，不过国民党里面好像也有人反对征召一个目前还是非党员身份的郭台铭啊。那除了总统选举之外，立委选举也非常的重要。赖清德最近频频出手，在民进党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选区里面呢，出手协调，收到不错的效果。侯友宜说我也有在调哦，所以呢他也来瞧一下，瞧一下新北市的第一选区。但是这个瞧哦，怎么看刚刚淡薄啊怪怪呢，好像有一点点是不是事先套好招的那种感觉哦，等一下我们来分析看看哦。那马英九还是坚持要到中国去访问，今天中国在南海展开38天军演的第一天，没想到第一天就跟我们国军的巡防舰发生了一些这个互相呛虾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马英九还是坚持要到中国去访问，听说现在通往马家庄通往他这个老家的路上齁，都已经铺好了柏油，然后他们家里的乡亲呢，在群组里面大家也都很嗨。那马英九去中国会讲什么话呢？还是什么话都不讲呢？甚至最惨的情况是附和共产党的统战，这个对我们来讲，对国民党来讲会造成什么样影响？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已经预言，他说今年会是中国对台湾统战的大爆发，因为过去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办法做统战，所以今年会是大爆发。那当然连带也有可能影响到明年我们的总统选举啊，所以我们今天会有深入的讨论。来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旺哥好，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黄创夏。 你好好，大家好。 另外时事评论员许维志。 旺哥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旺哥好，大家好。 好，那在我们现场呢还有这个前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义善。 旺哥好，大家晚安。 稍后还有资深的媒体人林玉慧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今天中广盖洛普呢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总统大选的民调，三位主要的候选人都放入民调之内，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侯友宜竟然已经变成第三名，变成小三了。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民调结果。 手拿旗子用力挥，新北市长侯友宜这个动作让学生们心嘎嘎，一露出惶恐表情。慢动作再看一次，后排学生表情真的很怕，像是在说市长麦哥来啊。侯友宜意识到差距，一脸尴尬，不过更尴尬的恐怕还有他的大选民调。 有看到这个报告，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到底有多惨，让赵少康睡都睡不好？根据中广盖洛普最新民调，2024总统支持度，赖清德以32.25%居冠，柯文哲20.88%第二，侯友宜落居老三，只剩下20.71%，输了赖清德快12个百分点。就算换成郭台铭，国民党还是垫底。 是觉得要就快，否则的话夜长梦多哈。侯友宜不表态度，朱立伦也不表态度，就拖。吴敦义就是好好一个局面被他搞垮的，现在好好的局面眼看要被朱立伦搞垮。 赵少康直接点名要侯友宜、朱立伦都要负责任，大选征召案别再拖。 到民调输给柯文哲，要不要赶快表态？ 听到记者提问就是不回应，但是一句侯侯做歹计已经无法打遍天下。 职位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定位。 前一天侯友宜换了新台词，反而让资深媒体人黄光芹更火了，脸书发文批这句根本一刀毙命，如果职位不重要，干嘛在新北市长职位上呵呵做代际。此言一出，可能身败名裂。 好，这是中广盖洛普今天公布的民调哈，他做了几个题目，就是第一题是总统候选人三党可能候选人支持度，然后 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还有政党认同倾向，我们先看这个就好，就可能的提名候选的支持度，调查时间是3月20到22，第一名赖清德 32.25， 第二名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今天晚上应该睡不着了，20.88， 我又有戏了。第三名侯友宜 20.71， 虽然在误差范围内，但是范老师，这是黄金交叉咯。 没有错，我想今天晚上有两个人睡不着，一个是高兴的睡不着，一个是痛苦的睡不着。高兴睡不着当然是柯文哲啦，哇，有如吃了大力丸啊，这现在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好，那以后这个侯友宜当然也睡不着，因为他变成小三了，从第一名变成第三名。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在误差范围内，但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警讯，就是说这个黄金交叉真的出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民调，或者说美丽岛电子报，或者是政传媒，这三个民调我们看到，当这三个民调侯友宜都第二名，但是他跟第一名的赖清德都保持大概 12% 的差距，那从这个民调看起来，赖清德跟侯友宜也将近是 12%， 也差不多， 差不多。可是这个 12% 这个差距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僵固化了。如果四个民调都差 12%， 好，那我就觉得现在赖清德是稳定的领先当中，那这很可怕，因为这个东西变成说你要翻盘很困难，因为 12% 是一个非常大的距离。那现在就比如说谁去争那个第二名，那现在看起来说柯文哲是领先的侯友宜，那我只能说啦，国民党就是打一个消耗战，侯友宜本来是第一名，我记得那个美丽岛电子报在去年12月，也就是我们知道去年1126的县市长选举完，那个时候侯友宜 39%， 赖清德 34%， 柯文哲只有 12%。 你看现在啊，这个侯，有这个也这个来看，侯友宜几乎掉了一半，几乎掉了一半，腰斩。那为什么呢？表示侯友宜真的不耐打。大家记得上一次的选举， 所以你要那个称赞一下蔡正元讲的是对的， 没有错，我对的，我必须要讲。 可是范老师，消耗战不是应该是消耗对手吗？怎么变成消耗自己？ 消耗自己，对。那你看啊，在2019年当时的韩国瑜到9月，当时要提名做民调，韩国瑜还是遥遥领先哦。我真的必须要讲，韩国瑜的确是比侯友宜耐打。那我必须要讲，国民党如果继续还是犹豫不决，还是悬而未决，那就要抓交替嘛。第一个被抓交替的是谁？就是侯友宜嘛，拿来当做。现在找到第二个人是谁？卢秀燕嘛，所以卢秀燕现在避之唯恐不及嘛，他就会被抓出来，又是被大家又去做民调，又是去检验他，又去找出很多缺点，他又被交替掉，那最后谁出胜？那就是朱立伦了嘛，朱立伦最后一个毫发无伤嘛，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直的被凌迟，你会一直的被挑战，你会一直被质疑，所以你看为什么去年1126侯友宜同样他可以拿到这么高票，他当时也觉得你看我打败的这个民进党，我的票数这么高，我当时有底气。可是当他不断的因为进入总统这个决胜点，他是个屠宰场，大家在检视你的讲话，你过去讲呵呵做歹气，不但没有扣分还加分，你现在讲呵，他现在不敢讲了，他的金句不敢讲，不是吗？他成也金句，败也金句，他靠这个金句他当上了新北市长，而且高票连任，但是当他拿同样的金句要选总统的时候反而扣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空环境主客观环境出现改变，而你侯友宜的战法不变，你就会被民众所淘汰，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厌恶了，觉得你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的，你不要再讲什么定位了，你不管你是用什么 GPS 还是什么北斗卫星，我不管你，大家觉得很无聊，讲那些空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民众的忍耐度已经到极限了。那我觉得侯友宜会不会从今天开始就是谢谢收看，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来看各家的民调，的确哦，不是只有中广盖洛普做的，其他家的民调其实那个趋势非常明显。先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他调查时间3月13到14，刚刚中广盖洛普那个是20到22嘛，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礼拜前。赖清德 36.2， 侯友宜 24.8， 柯文哲 19， 所以赖清德侯友宜差大概 12%。 好，这个也是政传媒的民调， 11.5， 对，赖清德 41， 侯友宜 29， 柯文哲 17.6， 这个也是政传媒，他做的时间是3月13到14、也是差不多时间，跟台湾民进几乎同一天做的。赖清德 39.3， 侯友宜 27， 也是差不多12，然后柯文哲 18.2， 好，换上郭台铭也是一样。 这里面除了说这个如刚刚范老师讲的，就赖清德稳定领先侯友宜大概在 12% 左右，但是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柯文哲民调几乎不动，定干， 对， 他大概就在 17,18,19、哦、所以大家看过那个100公尺赛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哦、要跑要拿金牌要跑最快嘛、嗯、但是柯文哲的战术是我跑不快没关系，但是我把你们拖慢、嗯、这样一样最后变成我最快、哦、所以创下这个民调，侯友宜这样如果变成第三，国民党还需要征召他吗？他也是最强母鸡吗？ 基本上呢，其实现在侯友宜为什么一直掉下来？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他不是最强母鸡嘛，他是跳针的鹦鹉嘛， 跳针， 所以跳针的鹦鹉，所以就掉下来了。可是掉下来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个警讯。嗯，第一个，这个趋势不变。 对， 这个趋势不变就代表着侯友宜呢，先前的时候台湾民意有了54%的人对于绕跑认为没有正当性。嗯哼，那现在这个民调里面呢，而且它是低于三成。嗯，沙卡都里面你没有赢过 33%， 你就是没有机会、嗯、 对， 它是低于三成，所以它现在连绕跑的必要性都没有了。嗯哼，那如果你这个反正你都会输，我干嘛要征召你？嗯，所以这个情况，不过呢我会劝侯友宜说还是想办法好好睡觉一下、嗯、因为下个月下个礼拜你会更痛苦。嗯，为什么更痛苦呢？ 为什么？ 马英九要去大陆了。哦哦，那马英九那你的老师又是找马英九的那些人，所以会被马英九做了什么事情之后，马上大家就想票投侯友宜就是支持马英九，哇、哦，那个东西就会更伤了。然后再过来，四月四号，你们这些新任首长就职100天， 对， 所以有很多的民调都会出来。嗯 ，T 台前一阵的民调，你在本命区都掉了20%。嗯，所以你侯友宜，你那个新北市做大事的神话，到时候一出来之后，不只是你，整个国民党。不过呢，他里面最伤的不是这个，他最伤的是什么？这个民调对他来讲只是第二伤害。我一直讲说，大家最伤的是什么？连国际认证经济学人点名的马英九叫做 Bumper， 嗯 ，Bumper 都觉得你不行，哇，你要去补习，然后这才是最伤的。而整个形势下来之后，其实国民党现在要面对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嗯，他们的幻梦哦没有醒过来，嗯，他们认为说1126赢了，他们就会赢， 对， 但是其实现在出来是谁来都不会赢。嗯，谁来都不会有。那柯文哲呢？那当然有很多人国民党讲说是联动的，因为对国民党失望就是给柯文哲。可是政传媒里面的一个民调里面，嗯哼，如果柯文哲没有机会当选，50%的人我还是要投给柯文哲。 对， 那就是当然民进党是他们没有拿到票，嗯哼，但是他们对国民党也是失望。 对， 所以柯文哲现在当然在那边等着。那等着是等什么呢？我就继续走下去，反正他的立委在这个趋势之下、嗯，一定会比现在多。然后现在根据这个民调，根据朱立伦所谓的征召要放上去，他的征召办法没有出来嘛？ 对。 然后没有出来，到底会放什么？我们听说是第一会分好几波段，第一个波段是有意愿的人有可能都放进去，所以韩国瑜有人建议要把他放进去。嗯。然后卢秀燕呢，虽然他说不要，但是会不会放也不一定。然后张亚中和赵少康至少要放一下嘛。嗯嗯。那放一下之后，第一阶段出来说要拍谁哦。嗯。所以其实整个征召，那这里面呢，如果根据国民党非绿要赢的话，现在会建议国民党林涛你要回去建议朱立伦，柯文哲要放进去，搞不好柯文哲才是你们非绿大联盟最强的母鸡。所以整个情况下看，然后赵少康为什么这么急？他今天讲了一段话，是说英雄哦。会不堪岁月的摧折，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意思就是你赶快做决定嘛。可是呢，真金不怕火炼啊，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问题啊， 五指山被压了500年都没事， 都没有事啊。所以其实今天这些民调或怎样，国民党还在自我说服说侯友宜很强，嗯，可是你要看到社会人认为是说已经被看破手表，嗯，泡沫破灭，嗯，所以国民党要面对的是泡沫破灭之下，嗯，国民党该怎么办？ 其实除了这个民调之外，这个调查是这个 ET Today 新闻云，其实他们做这个很久，就是十大政治领袖的排行总表，这个当然就是他有他的调查方法了。赖清德请看哦，赖清德变成第一名哦，看好度 71.9 哦，但是 ET Today 呢其实对侯友宜蛮宽厚的哦，因为侯友宜是 71.8， 虽然两个人是差，赖清德谢伟领先 0.1 啦，但是呢他一样把他并列第一啦，因为他们做了好几年，他们做了好几年。我们来看齁，侯友宜从第一次做是2020年6月12月大概他大概隔半年或到三个月做一次，反正到现在做了这么多次，对不对齁？侯友宜一直都是第一名哦， 他唯一一次掉到第二名是2022年的2月，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情，他掉到第二名哦，其他通通都第一名哦。总共做了几次？ 1,2,3,4,5,6,7,8,9,10,11 次，他只有一次第二名，这一次也掉到第二名。那赖清德呢，他从第一次做第二名有第四名，然后他也还不错，但基本上维持在前四名，然后这次到第一名。所以波文，侯友宜从去年，照理说去年11月26号他大赢林佳龙45万票的时候，声势鼎鼎的时候啊，这几个月他有做错什么事吗？为什么民调直线下滑？ 我觉得很简单，他这几个月做错的事就是他让所有的新北市民感觉投票给你啊，你鬼刚的选妹酸中痛。你想想看，从去年的921大选选完一直到现在，所有只要遇到这个侯友宜的场合，全部都在问你要不要做，要不要选市，要不要选总统啊、要不要跟这个党内谁谁谁竞争。然后呢，这也没关系，你说啊，那都是媒体问我，没办法。可是当媒体真正问到你市政相关的议题，你又四个字，好好做事。那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哦，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你刚刚讲的是全国性的那个指标嘛？ 对对对。 我现在就因为我自己是新北市民，我当然是最关心的是说，侯友宜在新北市的表现如何？我们看一下这个 TVBS 的民调，针对侯友宜的施政满意度做调查。你看哦，他说啊，侯市长这个连任至今快三个月了，请问你对侯友宜担任市长的这个施政满不满意？过去问到这一题哦，一定都是很 OK 的啦，要么就七成八成这个开始起调。结果你看这次真的不一样了。你看啊，他上次啊，这个就任两年半的时候做的那时候民调是79的满意度，快八成， 很高啊。 结果你知道最近啊，狂掉，掉到多少？掉到61。很多人说啊，61也蛮高的，可是你知道61已经掉几趴了吗？掉了18%， 要20%呢？ 要20%就多20%，你换算出人口数是很可怕。最重要的是， 而且是在本命区， 对，新北市哦， 而且是板桥。 好，我再跟板桥还没有，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板桥是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所在地。大家看一下板桥的民调，来，从88%，当时是就任两年半的88%，一直到现在连任三个月，现在剩54%。哇，掉了35%哎！ 侯友宜去年在板桥选票 掉34%， 他去年选票在板桥有一样赢嘛，对不对？ 一样赢啊， 压倒性。 那为什么会掉这么多嘞？ 对，他这次就掉什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所有的新北市民期待说给你那么高的票数，你是要好好做四年。你当时还端出2030年愿景，大家看一下，不是只有这个板桥这块哦。其实最值得研究的还有包括这个，你看双河地区。双河地区坦白讲也是属于比较偏蓝的， 比较偏蓝的选区。 你看它从77%掉到62%， 也掉15%， 那掉15%。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新店、 这个 更是蓝中之蓝哦， 而且人口都很多。 对，这个地方啊，从81%降到72%， 也掉了9%， 也掉了9%。所以你看，这其实种种的迹象，就是说整个在新北市，包括它的本命区。包括都属于偏南，事实上不是偏南，是比较深南的地区，基本上通通都对侯友宜非常非常的不满。这就表示说，那呈现一个现象，侯友宜你老公，你真正想要喝酸总统，你也就好好先跟大家讲清楚。他又不讲，可是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他想选总统，但是问到市政相关的，不管是这个捷运啊，这个温子郡开发、板桥福州地区开发啦，或者是污水处理、这个垃圾问题、废弃物的处理，可以说一问三不知。那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所以民众关心的市政议题你没办法解决，而中央的这个总统大会你又不敢表态，所以哦，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所以我跟大家讲，现在讲到国民党内，说国民党内最强的母鸡已经不是侯友宜了，现在是卢秀燕。所以我这几天听到他们说要征召，我说这个朱立伦实在厉害。朱立伦在这个节骨眼，他说我们要征召最强母鸡哦，外界以为说他跟侯友宜的心结打开，事实上现在在他心目中最强母鸡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已经不是侯友宜了。 其实朱立伦算老实啦，因为卢秀燕是女性嘛，才是名副其实的母鸡嘛，侯友宜充其量只是公鸡而已嘛，对不对啊？不过赵少康，我很少看他情绪这么崩溃啊，他说悲呼啊，这么惨，害我整晚没睡好。 然后看到这个民调一晚上没睡好，他都不想来参加记者会，民调怎么会这么惨、哦、然后呢、哦、他这里面当然不客气咯。赵少康说了，侯友宜民调支持度持续下探，如果国民党提名继续拖，侯友宜支持度恐怕会持续下探，所以他希望国民党快点提名，但是国民党里面有一些脑筋不清楚也不会选举的。好，那侯友宜有一半责任，要选就要讲。朱立伦也有一半，另外一半责任，他警告朱立伦不要把本来好好的局面搞垮。所以诶，林涛，你们国民党里面谁脑筋不清楚，谁不懂选举？ 刚才那个晃哥提到母亲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全台湾现在最大的母亲应该是郑文灿，因为他到哪里哪里就有蛋，所以要谈到母亲的议题。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民调的这个部分，因为民调现在看起来都是赖清德副总统跟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来做比较嘛，可是在这个民调里面其实已经定于一尊，已经表态，而且党内整个都整合完的是赖清德。嗯，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民调会这么集中，而且会冲高，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竞争者了啦，甚至他们已经取消整个初选流程嘛，因为没有竞争者嘛，就是反正就接下来就是赖副总统代表民党来竞争。那柯文哲呢，他是表达了他要选，齁、嗯。那最近你有看到他很安静哦。他你知道只要他安静的时候，其实争议度就往下，他的恶感就往下，所以让他的民调不至于往下，齁。所以看起来像是。 你的意思是他到选前都不要讲话，搞不好还会当选。 其实我觉得他搞不好讲话争议度高。 会被当选不知道，但是 他的民调就会波动了。那我觉得回头过来看第三个就是侯市长，齁、嗯。因为侯市长他还没有表态啦，齁、嗯。那大家我认为现在跟前一波民调这个落差最大的原因哦，不管是刚才像那个何伯文委员他提到的满意度的民调，或是中广盖洛普这个民调，我认为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最强的母鸡有期待，嗯，觉得就是说，哎、欸，这个民进党定于一尊了，柯文哲都宣布了，那我们国民党呢？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落差在于大家的焦虑感，嗯哼。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未来真的定于一尊，好，不管接下来最强的，不管是郭董事长，或是侯市长，或是卢市长等等，就是非绿大联盟的任何一位，嗯，只要提名的，我认为他的民调只会往上，不会往下。嗯，所以大家在讲说，哦，侯市长你是趋势，这民调趋势往下。我认为呢，侯市长他还是有他新北市的市政做支撑，嗯，他的民调不至于哦会在下滑。我认为现在就是表态，要赶快表现承担的这样子的决心。嗯，你要赢就要有这样的决心呐，啊。嗯，然后我要提一下，就是中广盖洛普或今天大家在提到，就是说现在国民党机制问题。大家其实看国民党过去几年的总统提名的时程是四月提办法，五月协调人选，六月提名。嗯，那现在因为民党提早定于一尊，而且没有挑战者，所以国民党他几乎是把四月的办法在三月，齁，哦，这个礼拜就已经定了，我的办法就是征召。嗯齁，哦。那征召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想象过去四年 ,2019 年的时候，国民党采取的办法叫做初选。那时候的主席把初选改了14次标准，叫做花式初选、协调式初选、被动式初选、各种初选，改了14次就对了。那就变成就是说，在过程中会耗损母鸡的能量，会伤害到所有潜在可能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能量。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快刀斩乱麻，以非常快的速度直接宣布征召，就是不希望四年前的事情重演。所以我觉得看到现在的时程，在讲国民党装正在拖的，我觉得大概是不了解过去的状况，因为以目前的时程就是没有任何拖的状况齁。所以我认为齁，真的不要为了打国民党打党主席打朱立伦去打到去伤害到我们这些母鸡，因为朱立伦已经讲了，任何的争议任何的问题他来扛，那不要让这些潜在的母鸡。 林涛，我问你齁，这新北市议员林金杰他就呼吁说，你们党主席朱立伦快点征召侯友宜，赵少康也有类似的看法，金普聪也有类似的看法。那所以党主席现在是在考虑什么？他还是觉得他认为侯友宜不是最强的，还有更强的。 其实过去啊，在这个南投补选的前后啊，大家说啊，你不要太早征召，你一定要等到六月新北市质询总质询完，你之后才能征召侯友宜。你如果任何提早的动作都叫做卡侯，大家记得。那现在要提早，就是说要现在时程已经把三月已经定掉征召了，大家说诶，你太早了，你好像在卡哦。就是任何的形态大家都有可能解释有任何的政治的动机，嗯，但是我觉得依照往例，依照四年前，依照八年前，目前的时程是提早的，而且是健康的。嗯，我觉得 大家会觉得说赶快提名侯友宜，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侯市长也好，郭董事长也好，也许啦，他们各自有觉得就是说，还需要酝酿的，前面还有一些障碍的。那至少不管怎么样，我们党中央在第一层的障碍先把你解决了，因为征召你就不用先表态，也就不用进入初选的程序。那郭董事长你没有党籍，你就不用进入初选要不要登记的窘境，就是采取征召。所以我认为现在征召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做法。 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我要替朱立伦讲话，朱立伦是在保护侯友宜啊，因为他要时间去补习。如果现在马上就征召了侯友宜，然后很多问题就要去问他了，侯友宜还需要时间去补习。 哦，好，所以朱立伦用心良苦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按照刚才林涛的说法，郭台铭其实并没有被排除在征召的可能的人选之外，所以呢，好，那其实我也不能冤枉侯友宜，因为我们对他的刻板印象就是侯做事情嘛，昨天不是有一只狒狒在桃园跑嘛，然后大家不是讲一个笑话嘛，就是派谁去抓狒狒，派侯友宜，为什么？因为他懂狒语，狒言，可以沟通，但是侯友宜其实也有讲别的说法，定位，昨天我们有稍微讨论到定位，他说呢，职位不重要，定位比较重要。但是黄光芹昏倒了，黄光芹说，侯友宜改台词换成职位不重要，定位才重要，我实在惊呆了。是谁教他讲的？根本一刀毙命啊！如果职位不重要，你干嘛做七年半的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如果职位不重要，几个月前为何又要竞选连任？如果职位不重要，又干嘛在新北市长的职位上吼吼奏歹机呢？所以。哎，朗东，他哦，等一下，他这里还补，他这样讲不仅没有道理，还会身败名裂，最后落得不止绕跑的定位。Oh my God！ 哎，朗东，所以定位，你听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职位不重要，定位比较重要。 他这个定位应该是讲历史定位的一个意思啦。可是一般我们讲定位，汽车四轮定位是什么？位置跑掉了，所以要定位。哦，你为什么在山里面要定位？你迷路了，你要定位。侯友宜也迷路了，所以他要定位。我觉得问题是在于是说，大家都看破他好好做事这句话，呵呵做台机嘛。那事实上，我目前也是侯学专家，很认真的去看侯友宜讲每一个字。 侯学专家， 他最后一次讲呢，这个好好做事应该是3月15号啦，所以他有9天的这个时间没有在讲好好做事了，因为发现这个不太靠谱啊。那接下来呢，他原本在3月13号的时候呢，就讲了一个新的东西，叫新北做大事，被所有人笑翻。那你是不是是高雄发大财，新北做大事？对，所以说侯友宜一直努力要开放新字眼，然后最近的新的字眼叫大城小国。那他去年有出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大城小国都听不懂啊，没有办法讨论。我跟你讲，这叫一叶知秋，或者是借子纳须弥啊。说哇，新北呢里面什么都有，有山有海，然后呢也有国际，所以他懂新北就懂台湾呢，就懂世界。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可是讲的东西还是废话。那你的国际观是什么啊？你怎么看待台积电的这个事情啊？你怎么看待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包括呢，荷兰商艾斯莫要去林口啊，那这件事情啊，他在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些因素，他都不能讲。嗯哼，也就是难道现在还必须呢要去找马英九的老师们呢、啊、去补习？这一连串的这个恶补哦，连蓝营的非常多人都挺不下去了。纷纷都觉得说，你这样选下去，民调是肯定是直直滑。其实 ET 土队里面的那样的一个领袖最大的一个趋势，跟其他民调都一样，侯友宜一直往下降。然后呢，甚至包括说 TVBS 啊，他最近呢做到呢22号做市长的满意度哦。大家看到第一名是卢秀燕，然后呢急剧在上升中，上升比去年上升大概 5%， 侯友宜在下跌，只剩下 61% 到第二名、嗯。剩下的这几位没有要选中。 他赢过侯友宜了。 赢过侯友宜。嗯、hey, 所以说现在我必须要去讲说卢秀燕。 你们蛮挺卢秀。 卢秀燕要出来这件事情哦。不是空穴来风。原本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说啊，这个感觉也就是好像是太荒诞不羁了。结果我仔细收集资料发现说，这4-5天以来哦，这个呢是忠实的标题啊，里面呢讲说哦，卢秀燕是蓝营女战神啊，然后呢说绿营铁票也转向年轻人，满意度很高，都说啊挺卢秀燕啊，卢秀燕神级民调，哇，全部每一篇都在挺卢秀燕。 中国时报， 这是忠实。 所以中时转向了， 对对，你这是联合， 联合报也转向了， 哎，联合什么？蓝营议员举朱元璋为例劝进卢秀燕，最强母鸡一组，内乱中看到蓝营一姐哦，罗志强讲说国民党需要更多卢秀燕，媒体人罗友志说在卢身上看到台湾的晴空万里，哦，这个是联合跟中时这五天这一个礼拜来全部在挺卢秀燕，那也就是说侯友宜他的气势继续往下之后，卢秀燕的势在往上升，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啦。 卢秀燕从以前到现在哦，他都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他敢去呛 AIT 啦，他呢这个四大公投的时候的话呢，也是在挺呢这个四个同意啦，而且他在南投补选没有绕跑哦，他选连之介之后去挺林明真的哦，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连宋真的时候他是挺林连战，没有去挺宋祖瑜，哇，这一连战凑在一起，你会发现说卢秀燕他是不是一直说不选嘛？啊，那说啊，他没有要选，没有要选，这个也就已经展露玄机了。为什么2015年3月21号的时候朱立伦就会讲说哇他要做好做满了，要把呢党主席跟市长做好。所以卢秀燕呢是学当初的朱立伦的一个招式啊，反正朱立伦当初也说做好做满没有要选嘛，啊现在卢秀燕一样的方法，我就一直说不选。到最后6月的时候，假设卢秀燕民调是领先侯友宜的、领先郭台铭的，那对于呢这个朱立伦来讲，有什么理由不征召他们呢？所以我觉得这后续的趋势还值得观察。 这就是吴伯雄模式。朱立伦讲吴伯雄当时马英九200次不选，但是吴伯雄做了好多民调，英九啊就是你赢的嘛。所以你就要出来。所以其实所有模式里面，卢秀燕讲这些话，最后就是创造那种说来征召你的情形。 记不记得当年的寒流2018年开始的话2019年嘛，对不对？所以势不可挡，对不对？韩国瑜当时的外号叫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草包嘛，对，大家叫他喊草包嘛，对不对？那草包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不是单一事件，他比如说去爬树看树洞，然后闻漂白水，慢慢的大家就觉得诶草包这个形象就根深蒂固。所以韩国瑜一直到选总统结束他甩不掉草包这个刻板印象。侯友宜现在陷入一个危机，为什么我刚刚讲那个抓狒狒那个梗图？因为那是网友做的，代表什么？一般网友也许不是那么关心政治，但是他表示侯友宜讲肺炎的这件事情已经深植人心了，所以会把它做连结。所以这对侯友宜来讲，不只是民调上的危机哦，是你的人设的危机哦。所以，易善，我请教你，侯友宜今天搞成这样，是不是被自己搞垮的？ 对，其实如果看这个最近一个月的关键转折，第一个就是南投他绕跑嘛，就是你选前之夜你没有去挺林明真，导致你民调开始往下走。那接下来这一阵最今天的民调，今天民调最重要就是赵少康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嘛，因为他变成第三名，第三名不只是柯文哲高兴嘛，就是说我整个民进。整个过去侯友宜之所以大家会拱他出来参选总统的原因，是我挟民调以令诸侯，我有高民调，我的高民调是除了国民党的基本盘之外，我可以吸引所谓的中间甚至是浅绿的人，但是这一块他已经失去了嘛，甚至你都比柯文哲还输的时候，那你当然不是所谓的最强母鸡，你现在叫做树倒猢狲散，猢狲就是猴子啊，树倒猢狲散，然后墙倒众人推，所以赵少康这一份民调就是表示他在推墙，他把所有人包含所有的民调也好，以前的做你高民调高的所有的民调单位，现在都做的比你低。赵少康现在甚至做一份你是第三名的民调，所以网友昨天其实大家也不太关心侯友宜啦，哈，不关心那只猴子，关心这只狒狒。那这只狒狒在干嘛？他跑跑了。也是跟侯友宜一样，也打算逃跑，所以他逃跑之后呢，我要讲的是说黄世修哦，这张梗图是黄世修把说职位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位啊，说我们要那个这只绕跑的猴子要卫星定位才能到，所以这是黄世修，我要说这张梗图，黄世修难得还在我的那个脸书上面留言，贴了这张梗图，我说哦，我是反核人士，不好意思，我跟黄世修你的立场难得一致啦。今天这张梗图是黄世修做的，那为什么黄世修要做这张梗图？很简单。因为去年的四大公投案，侯友宜不停党中央的公投，所以黄世修记恨到现在，他现在反侯反的比谁都厉害。他不是挺任何人，因为你侯友宜一直以来就是你不挺整个国民党，不挺国民党的林明真也好，或者是四大公投也好，南投跟公投你都不投，所以的情况下你变成是国民党人也挺不下去，所以国民党现在内部你说是赵少康说是朱立伦要负一半责任，侯友宜要负一半责任，我要讲的是说。大部分责任还是要你侯友宜来负担，因为朱立伦其实对你蛮礼遇的。一开始等南投败选的时候，他跑去找吴伯雄，他所谓你反黑金的时候，他马上停止选策会的运作，他邀请你来提名委员会，他甚至把所谓的征召办法延到六月才要征召，就是要等你所谓的议会结束以后，你还有机会来做这个征召的动作。朱立伦做满了所有对你侯友宜礼让的动作，结果昨天问你说你要不要接受征召？ 如果一般人讲了，正常人听到说啊，我职位不重要，定位才重要。嗯、这句话代表什么？就是你不要总统的职位嘛，一听就知道嘛，所以你就等于是婉拒了征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连这样子的人家做球给你，你都不接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要支持你？所以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大家开始挺卢秀燕的原因，也就是这个原因。 哦，所以林涛，你同意朱立伦很礼遇侯友宜吗？就故意把征召时间拖到六月。 我觉得现在朱立伦采取征召这一步啊，基本上是把所有国民党潜在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候选的障碍全部都移除了。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嘛，因为我刚才一直强调侯市长，因为他现在还有市政在身啊，接下来还有市政总质询。你要叫他表态参加初选吗？他很难开口嘛。那我的意思，那郭董事长也是一样的嘛。他没有党籍，他怎么登记？哦，所以就变成说张校长，张校长他是有党籍，有表示意愿，他就来参加这个初选、嗯。那可是，所以我们发现初选这一个机制没办法提出最强的人选，或是最强的人选很难在初选的阶段他就表态，所以我们采取征召嘛。嗯、哼，但是我认为哦，这边的细节差异就是说，难道现在采取征召的你就不能展现我想赢的态势吗？我觉得不是哦。 可以啊， 你现在采取征召，你更要把所有你觉得我就是代表国民党会赢，我要赢的这个意志展现哦。所以我觉得提几个点、啊、 你是在建议侯友宜要表态。 所以我提几个点，两个我有渐渐看到在调 整。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对， 你是不是建议侯友宜要表态？ 我觉得不管是郭董事长、侯市长或是潜在的这些选将都要展现我能赢的气势。因为老实说，赖清德他就是说我就是承担嘛，我就是要出来选嘛，那党有什么状况我来调整这个机制嘛。那国民党是这样，国民党过去也许有一些小争议，例如说选车会等等、嗯、那我们很快的调整就终止嘛、嗯、那接下来就是这些选项能不能展现我要赢的气势。所以我觉得回国后来看啊，最近侯市长我认为他有调整。为什么？因为刚才提到嘛，就是他已经九天没有讲好好做事，因为我认为他已经 这算他的 KPI 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既是一个指标， 这句话比民进党还毒了。 这是一个指标，就是说他开始会就是说，其实针对很多事情做更深入的表态、嗯，原因就是他在回应民众的期待。嗯、我觉得他有看到民众期待我们最强母鸡展现出来的语汇跟姿态、嗯，我觉得他在调整。第二个可以看到他这两天也调整了这个淡水的立法委员嘛去做整合。好、嗯哦嗯，那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淡水的这个人选是不是很难协调？我认为还好，因为陈伟杰他的实力跟孟凯是有落差啦，因为孟凯是比较强的，所以但是他去做这个动作，就是告诉大家，你赖清德去这个协调这个何伯文议员要到这个淡水去选立委，对不对？去把吕淑宁去做协调。那我侯友宜，我也展现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2024要选总统的母鸡、嗯，那么这些争议或这些难题或这些该处理的事情，因为毕竟他在新北市辖内的立委选区的人选，我也愿意介入、嗯。我觉得这是他姿态最大的转变。 可是你要讲是难题哦，如果不是难题， 我觉得林涛让我最发现原来。侯友宜进步是十天没有讲厚厚做歹计哦，这个要好好大书特书啊，他真的改变，他进步了，他 update 了，我真的觉得如果这样是在歌颂侯友宜，那比骂他还狠。那你说那个陈伟杰、侯伟杰跟侯孟凯，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不同量级的选手嘛，嗯，所以你说陈伟杰会让给侯孟凯是本来就知道的事，但是侯友宜这个时候要出来，哎，你看。我是主场，我是裁判，把你们的人叫来啊！然后这个陈伟杰宣布啊退选，他要营造一个说，我也可以操作国民党的这个初选，我也能够担任一个好的母鸡，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想，可是他的态度又是一副啊欲迎故纵的那种感觉。所以，但是我不要讲很严重的是国民党问题是什么，所以你现在说啊，看到侯友宜小红啊，我要去找卢秀燕，嗯，可是卢秀燕是一个过去没有想要上场的投手。他没有任何的准备，是他过去连想都没想，那我临时要把他披挂上阵，然后现在联合报中时的那个媒体哇不断的让他黄袍加身、嗯嗯、他如果这样上到投手球去，他能投好球吗？嗯，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个准备跟训练嘛，他心理素质也没有嘛，他对外交国防两岸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嘛，硬把他拱上去，只是因为你现在的民调比侯友宜好。嗯，但是你不要忘记，赖清德是已经在牛棚练球练了3年多咯。嗯哼，他从当副总统上来， 蔡英文让他去美去跟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不期而遇， 对， 我们这就是一个外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嘛。嗯、你看他现在去外面演讲，谈到外交、国防、两岸，他不用看稿子，他可以演讲，侃侃而谈。我们对我们的四个坚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请问你，卢秀燕可以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种急救章、急救章的、急救章的，找一个人来，哦，你现在民调比较高，哦、你上来，等到。过一阵子，卢秀燕民调又低了，那换谁？我终于悟到朱立伦讲了一句名言，他说：“ 2024 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调没有他的名字。”嗯，果然没有他的名字，因为是征召了嘛。对他讲了嘛，果然是没有民调了嘛，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会不会还是留？最后是卢秀燕也被消耗差不多，也被折腾差不多了，最后才是朱立伦出场。我觉得他正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好，卢秀燕今天有最新的说法，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不过呢，在侯友宜民调往下掉之后，诶，除了柯文哲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之外，另外有一个人突然燃内心那个小宇宙重新燃烧，那个人叫郭台铭。诶，他最近动作很多，而且我发现一个时间上巧合，是在中常会宣布采征召之后的隔天，郭台铭开始有活动， 走公庙， 对，杨秋兴陪他，好，3月19号陪杨秋兴陪同下到高雄旗山天后宫参香，好、哦，然后你看，跟基层互动哦，亚兴拜拜，这个拜拜，好、哦，这个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好、哦，这个合照，这个都是选举的 SOP 嘛，所以哎，维志兄你怎么看？郭台铭还有戏吗？因为刚刚林涛讲说，郭台铭虽然现在没有恢复党籍，但是如果征召就不受这个限制嘛，所以郭台铭还有戏哦。 郭台铭最可怕的是在这个应该是17年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初选嘛，哈，嗯， 应该是上一次是19， 拍谁拍谁，2019，因为我记得那一次跟大伯小弟，我那时候是台中小英社会执行长，那时候来台北跟阿福他们开会，每个礼拜二在中央党部等开会，那时候他们七月份不是初选吗？ 对， 初选的时候就是韩国瑜跟郭台铭嘛，啊、嗯，这是为什么他们把初选给处理掉？因为大家较省钱啦。不要花劳师动众花那么多钱，你知道那时候洪耀福他们、林锡耀他们，还有包括这些所谓的幕僚哈，很厉害的，已经在礼拜六他们开票嘛，礼拜二就讲说，如果郭台铭过关的话，民进党拍算了，不一样，他甚至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小英才跟赖清德开个劳会老 在初选， 才刚出现，所以党内还在修你一些，有没有？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郭台铭第一个是他千亿身家在中国可以相信他嘛？嗯，他跟美国又要投资什么威斯康星州， 还去跟川普见面了， 等于说中美、对啊，他有类川普的味道，所以一旦民进党跟他讲，那去哦，郭台铭一波没欠钱嘛，是国民党欠钱啊，而加上民进党知道这个韩国瑜没有料嘛，无料嘛，好、哦，所以说这里面坦白讲，这一次里面，刚刚一开头不讲郭卢佩啊，其实郭台铭在中间选民、经济选民里面是有票的哦，嗯哼，他出来。当然这一次没有像上次影响那么大、但是不要小看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在。那么刚刚你讲到那个侯友宜讲一下，我觉得他的书读不够合，你不应该这样讲，你应该讲职称不重要，称职才重要。你应该学什么你知道吗？来，这电话卡达那个 WBC 不是日本队拿冠军吗？这个叫大谷翔平。 大谷翔平。 所以他打一下的嘛齁、那一天第五局日本队3-1齁暂时领先。日本记者跟美国记者问了总教练齁立山监督说，哎，是不是你叫那个大谷翔平去牛棚那个练头？他说：“爷爷，不是我，是大谷翔平自己想说这个比赛要我来结束，要我来承担，我要来拿下经典赛冠军。舍我其谁？哎，那个侯友宜侯探长，你要大谷翔平，都、就是我啦，都、就是我一定会赢。但是你想要会赢呢？我直接讲一个最终国民党 KMT 的。”这个 DNA 问题，我刚问了林涛才知道，他的双亲都是台湾人，他的最高的极限，在国民党都还活着的情况之下，你的政治前途最高只到副总统，你不会当总统。你看1996年李登辉之后的台湾人，下面两个做总统，连战也被归类为是外省人。 哇爽啊！ 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过来，朱立伦近期被换掉洪秀柱，顶改的韩国瑜。 韩国瑜。 多一个是本省人，不可能吧？所以来郭台铭外省人，朱立伦外省人，卢秀燕外省人，卢秀燕，他既然提那么多，我台中人，我应该有资格讲一下。你要再讲郭卢佩里面的卢什么原因？刚刚朗东还讲说 AIT 那是2020年12月17号，不是为了跟那个谁，应该是当时的应该是丽英姐 哈，当时是美珠， 来共来珠嘛，要不要丽英姐共？政治人物不可以随便乱讲话，有没有？但是你不要忘了3月10号，新任的孙小雅 跟他 interview， 来台中 interview， 表示表示啥？美国有在重视卢秀燕这类人，嗯，过来你说中国有没有帮助卢秀燕？给大家回忆一下，2018年他如何赢那个林佳龙的，嗯，当时的林佳龙，当时的林佳龙是碾压所有的媒体的这个所谓的民调。过来三月份，国民党当时的初选是江启臣跟卢秀燕给你报，嗯，江启臣输给卢秀燕 0.06%， 卢秀燕赢没有高兴，江启臣输也没有不高兴，嗯，所以卢秀燕领为拍算。因为中国政府在七月份搞了一件事，搞了一件事情，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台中市要办一个东亚青运 啊，哦，对对，东亚青运， 国民党哎呀，民哎对啥，国民党可能跟共产党讲话，你主要主导权是在中国那边嘛，不爱来啊，取消，不爱办，林佳龙讲一样，你知道办一个比赛哈，对于一个运动行家，对于市长的那个，你记不记得2017年的那个世界大学运动会，嗯，柯文哲那个礼拜民调多高，气势多厚，我快去问一下嘞，三月份我们台中办经典赛。嗯，卢秀燕的经典赛，这本杂志二三月份呢，在我们台中的户政事务所、区公所各大公车场域，这个队长还是王威成，你爸爸的王光辉，以前兄弟象的那个总教练，哎，哦欸，那个总教练。好，我们的主场，卢秀燕又加上中信兄弟认养了我们台中洲际球场，他运动行销这块很厉害，运动行销、城市行销在这次里面对他帮了大忙。嗯，所以卢秀燕跟打开公公，他都有站台嘛。他鸭子划水，对不对？我们四大社团青商会、福伦社，嗯，啊，狮子会，哈，加上这个所谓的同济会，加上我们台中磐石会，加上这个工商建会，他的那个深入角度非常之高，嗯，所以你不要小看他这一局里面有他的局，嗯，另外一个重点，嗯，另外重点是 好，卢秀燕那个，我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讨论哈，再看看卢秀燕会不会变成国民党里面的黑马，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